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四章，无宿之客。 诈尸？不，人不可能死而复生。 江瑶震惊，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但他的处境并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改变。还没等他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他便忽觉脚下一紧，只见先前被他临时当作救命稻草拖来的腐尸，此时此刻却突然像有了生命一般，死死抱住江瑶的脚踝不放，宛如怪物。 放开我！ 虽然脖颈和右手已然摆脱了那股无形力量的牵制，但江瑶没有想到此时的自己竟然会陷入如此窘境。他试图踢开那具复活的怪物，但他随即发现怪物化的并不止这一具。伴随着身后稀稀疏疏的响声，他看到后方那些怪物纷纷从地上爬起，犹如木偶一般，一步一步向江瑶缓缓逼近。 是有人在操纵他们。 江瑶瞬间看出了端倪，随即联想到什么，转头将目光投向角落中那名黑衣红发的不速之客。 你就是发暗影游戏短信的那个人，这些都是你在搞鬼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江瑶大声质问着，同时迅速甩开缠着自己脚踝的怪物，身体向一旁一滚，顺手拾起一根散落在地上的长铁棍，警惕地瞪着对方。 哼，如果真是我出手的话，你还有命站在这里？ 男子用像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瞧了一眼江瑶，随后伸出手，看似随意地比划一下，身旁那具不断挣扎着想要扑上来的怪物便立刻倒地，再次变得一动不动。 哼，你呀，连你真正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江瑶质问着，同时挥舞着铁棍驱赶着不断包围而来的怪物。覆盖江瑶体表的电流顺着手掌延伸至铁棍，每一击都带着苍紫色的电光，只是这种程度的电击丝毫影响不了那些复活的怪物，后者依旧前赴后继地向江瑶蹒跚而来。左臂的伤口依然流血不止，在失血的影响下，江瑶的神识渐渐有些恍惚起来，而那名红发男子则是远远靠在墙角，完全进入了看戏模式。 我说，你打那些家伙根本没用啊，他们只是工具，要找源头。源头。 男子懒洋洋地吐槽着，顺手又把旁边两具打算偷袭自己的怪物给料理了，而他所做的也只是看似普通的伸手一挥，连头都没回，那两具怪物便干脆利落地躺了下来，而他的举动也被江瑶看在了眼里。 源头吗？既然怪物也在无差别袭击此人，那此人恐怕真的不是始作俑者。但他刚才究竟做了什么？为何可以如此轻松地干掉那些被操纵的怪物？ 江瑶思索着，他感到本已昏沉的脑袋开始愈加胀痛，而灵魂深处那股奇异的火焰也在横冲直撞。更糟糕的是，他脖颈间那颗电光石竟开始出现了丝丝裂痕，这让江瑶的处境瞬间陷入更深的危机。别无退路的江瑶低头看向自己血流不止的左手臂，忽然发现从他身上甩出的带电血液并没有在地心引力下掉落在地， 而是在半空中突然诡异地改变了方向，迸发的电话隐隐勾勒出一个奇怪的轮廓。 这是 江瑶忽然意识到什么，与此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江瑶脑海中迅速成型。 试试吧。 江瑶牙关一咬，立即将铁棍表面往左手手臂伤口上抹了一圈，随后对准怪物们所在的那片区域，毫不犹豫地挥舞起铁棍，将那些带电的血柱往怪物身上撒去。噼啪一声，点点紫色电话瞬间爆裂在半空，而在江瑶的血雾勾勒之下，一些之前的肉眼难以察觉的东西在那一瞬间现了形。只见一道道似有若无的黑色丝线赫然缠绕着那些怪物的四肢，如同提线木一般操纵着那些已无生命的躯壳，而迸发的电流则如蛇形游走，沿着那些黑色丝线往天花板上蔓延而去。江瑶抬起头看着那看似空无一物的天花板，心中的危机感却瞬间达到了顶点。随着一声尖利的呼啸，几乎是下意识的，江瑶拎起铁棍挡在胸前，而就在下一刻，一股力量砰的一声击入铁棍，铁棍在四散的电话中霎时变了形，而江瑶的身体也在重击之下飞了出去。受此一击的江瑶喉间一甜，转头吐了口血，然而更为要命的是，他脖颈间那颗救命的电光石也在那一击之下轰然碎裂，失去了电流保护的江瑶再一次感觉咽喉一紧，在战斗了那么久之后，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可恶！ 江瑶挣扎着，模糊的视线中他只看到不远处再次向自己蜂拥而来的怪物人偶，而自己面前则是空无一物。不，那并不是空无一物，只是自己看不见罢了。那个掐着自己脖子操纵着那些怪物的东西，此时此刻就站在他的面前。我虽然看不见，有人能看见 你。 江瑶努力转过头，将视线投向不远处那名作壁上观的红发男子，而那名男子似乎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出，看着狼狈的江瑶哈哈一笑，开口说道：“ 哼，想要我帮你可以，不过需要你付出一定代价哟。” 少废话。 看着男子那副阴谋得逞的样子，江瑶心中一阵窝火，只是此时的自己已经危在旦夕，他已经没有力气再逞口舌之快。 既然你已经答应了，那就好办了。 红发男子点点头，先前那副慵懒的表情已悄然隐去，烈火般的志同中浮现出一丝难得的认真。就在那一瞬间，江瑶只觉得眼前掠过几道黑光，脖子上那股窒息感便顷刻消失不见。轰隆一声，前面的空地上扬起阵阵尘埃，似乎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地。再次得到喘息机会的江瑶跪在地上咳嗽不止，待他再次抬起头，便发现那名黑衣男子不知何时已蹲在他身前，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要你借我一样东西，男子道。 什么东西？ 你的身体。 什么？ 还没等江瑶回过神，一阵劲风突然袭来，他的身体立即往右侧倒去，而他原本所在那个位置赫然碎裂，似乎有什么东西打在了上面。 要解决那只暴走的妖魔，光凭我还不行， 还需要你的配合。 红发男子松开江瑶的衣领，转头看向不远处， 只有借助你的身体才能发挥我的力量。 我不明白，什么妖魔不妖魔的？ 江瑶睁大眼睛，简直难以置信，但那名红发男子却似乎并没有心情解释那么多。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男子伸出手抚上江瑶的额头，就在两者接触的那一刻，江瑶忽然感到一股寒冰般的阴冷能量从男子手中流入自己的身体，并沿着自己五脏六腑在体内迅速流窜，而自己体内那股横冲直撞的火焰也在阴冷能量的激发下开始如火山一般迅速爆发。寒冰与烈火，阴冷与炙热，两股力量在体内不断交织碰撞，这令江瑶顿时感到身体被撕裂一般的痛苦，但很快这两股力量却开始相互融合，最终由汹涌的洪流幻化成为平静而深厚的力量海洋。江瑶揪着胸口，刹那间冷汗连连，仅一瞬间的接触却让他有种跨越千年般的痛苦。他挣扎着抬起头，却发现眼前的男子竟正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打量着自己。 你竟然是…… 红发男子抽回了手掌，赤红色的瞳孔中浮现出一丝讶异。 哼，看来是我小看你了。你身上的惊喜还不止一个呢，那家伙的预言果然很准。 男子轻声自言自语着，而江瑶此刻也终于从变异中暂时缓了过来，喘着粗气质问道： 你刚才对我干了什么？ 让你能看得见真相。 红发男子轻描淡写地说着，对着前方扬了扬脑袋。江瑶抬头向前看去，而这一次他真的看到了 道道黑色线条缠绕着前方怪物的四肢，但此刻的江瑶终于发现那并非什么丝线，却是一条条烟雾状的黑色纽带，而纽带的终点便是佝偻在前面的那一只巨大的妖魔。是的，只能称之为妖魔。 血红的双眸，尖利的钩爪，在那巨大的灰色身躯上密布着如钢刀般锋利的飞羽，而那些烟雾纽带则正是其羽毛间四散开来。此时呈现在江瑶眼前的赫然是一只理应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的巨型鸟妖。 这到底是？ 江瑶的三观轰然坍塌，但眼前的鸟妖却并不打算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只见对方再次挥动着巨大的翅膀，而那些烟雾状的黑色纽带也在一瞬间向两人冲来。江瑶刚准备向后退去，却忽然一个踉跄，只见那红发男子此时却生生堵在了他的身后，意味深长地看着。 那是妖力化成的妖物，躲是躲不过的，不如直接上了吧。 红发男子的语气依然轻松，可江瑶却是听出了不对劲，但显然已经晚了。 去吧，让我看看你的能力。 你 还没等江瑶说完，便忽觉背后被人一推，径直朝着那只飞扑而至的妖怪跌了出去。